轮回之下。一眼间烟火，四月的风刺悲我，莫笑往事太执着。栖山歌淹没，行到那家就远落，是我梦中身时刻。 东西的灵感呢，来自于之前那个桃花扇，所以无论是曲调唱腔还是编配，都融入到了这种戏曲元素，也是我们听到的这种元素。今天的新歌时间最后一首新歌就是来自河图了，好久不听到他的歌声，这是他的一首新歌《不见友情》，我们明天再见了。 你举目光远，又照进荒江野洲，隐形后如我而前，辗转几人口。你以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可及又故人烟未添了酒。我将灯花凋落，正是你临时后昏昏亮眼望不穿浪漫见东风吹我豪华与山手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香案不移数世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前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故旧不如旧，谁见望岁月无万里花望是爱江湖愁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条痕带我飞往 相守，念诉我老生常谈，等着我更留。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若曾风尽休。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。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无歌见字如面，斗转二十秋。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见忘岁月无问梨花我们头。 晚太美，黑兰回眸，满园空旷月出手。 北京时间21点整。